对我这个啊老李头来说呀，我常说的是什么？医者啊，真的不是所有医生都能成为好医生。 嗯， 为啥呀？哎，因为你作为一名医生，合格的医生啊，你除了需要医术精湛之外，还需要啥呀？我告诉大家，还需要更重要的是你骨子里那种善良。 说得太好了， 对吧？ 嗯， 哎，也就是我们古人呐，老祖宗说的话，医者要有仁善之心。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药在有善心的人手里，你就是救命的人。 嗯， 在没有善心的人手里，你就是害人的人。 嗯， 而我这人的善良，其实就是和我那段经历和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分不开的， 而且还和您奶奶对您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。 嗯，没错啊。 嗯， 说到我奶奶啊， 嗯， 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，老哥哥老姐姐听到了吧？ 嗯， 我说了什么了？我说了不少关于我自家的事儿，自己的事儿。在那个年代，家家情况差不多。 嗯， 因为孩子多，啊，穿不暖，嗯，吃不饱，对不对呀？你看小曼， 嗯， 哎呀，像你们这现代的年轻人呐，真的是体会不到了。 嗯， 是吧？体会不到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些人怎么过来的呀，啊，遭的什么样的罪呀，吃的什么样的苦啊，是没办法理解的。 是， 啊，也就是说我说上三天三夜三十天三十夜也说不完。 嗯，不过我觉得您讲的好多过去的事儿都特别有意思。 哎， 比如说名字，我就觉得和现在的名字都不一样。 嗯，是的， 一提到那个名字就有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。 嗯，对吧？哎，你看昨天节目我说了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好几个弟弟。 是， 这一大家子啊，那名啊， 嗯， 哎呦喂，二啊环儿是二妹妹， 嗯， 啊，四妹妹叫岔子，这一岔， 嗯，岔出两个男孩， 嗯，岔来一个，岔来两个弟弟， 嗯， 是不是？然后说那名啊，名是环儿嘛， 嗯， 二妹妹， 您还叫四眼儿， 哎，那个我那个那个弟弟，嗯，那大弟弟，嗯，叫长战， 嗯， 是不是？二弟弟叫二小，我呢叫四眼儿，叫李四眼儿，这小名啊。当然不是大名。 嗯， 哎，那我想问收音机前的您，老哥哥老姐，你有那绰号吗？小名吗？哎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一定有。 嗯， 有机会你跟我交流交流好不好？哎，咱们也来一个礼尚往来，怎么样？你看看，另外在那个年代啊，哎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活的不易和艰辛。 嗯， 啊，哎，对，我问问小曼啊，你记不记得你过年吃的最美的最香的一顿饭是啥？ 过年吃的最香的饭， 哎，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平常吃的和过年吃的也差不太多。 嗯，哎，天天过年是不是？啊， 对，所以我也记不得过年吃的最好的是啥了。 哎呦喂，你看这就不一样了吧。 嗯， 我小的时候吃的最美的最香的一顿饭，也是记忆最犹新的一顿饭是什么呢？半盆的高粱米饭。 半盆高粱米饭 没吃过吧？ 这是您认为吃的过年最好的一顿饭？ 嗯，哎，而且这高粱米饭嗯，吃几口它是有特点的。 什么特点呀？ 嗯，你嚼半口得吐半口。 吐了干嘛呀？ 哎呀，高粱米饭呢，过去那个高粱加工成高粱米那技术啊，真的不尽人意。什么意思呢？那皮儿啊去不干净，然后呢做成那高粱米饭就是又有皮儿又有米。 嗯， 所以你嚼，你怎么嚼那皮你能嚼烂吗？ 哦，您是把皮吐出来了。 但是就这样嚼嚼不烂，吃着也是最美的饭。 嗯， 因为那，哎呦，那上好的高粱米饭呢， 你现在很多老人家也愿意吃啊， 嗯， 他不忘过去呀、啊， 是， 哎，一吃，但是味道没那个味道了， 嗯， 对吧？就好比现在吃那小米，还是那味道吗？哎，你看那时候吃那高粱米饭，虽然嚼一半吐一半香， 嗯， 记忆就犹新。 对，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呢，就是那皮儿，啊，你吐不干就都粘在嘴里，啊，粘在腮帮子上， 嗯、 就这样，你得喝一口那玉米糊糊，吸了光汤的玉米糊糊，咕嘟咕嘟咕嘟漱漱口，干啥？吐出去不让吐， 嗯， 啊，吐出去不浪费了吗？你得咽下去， 嗯， 哎，你看这饭吃的。但是就是一个字儿香， 嗯， 大家说是吗？哎呀，你在吃不饱的年代里，你能吃上香喷喷的啊高粱米饭，哎，你真是啊一顿美餐呐、啊！ 哎呀，不过那个时候也太艰苦了。 啊、所以说，吃上一顿高粱米饭，那是一个多么幸福的饭。 嗯， 哎，因为啥？那年一过呀，那一开春啊，家家都没吃的了。 嗯， 哎，所以很多老辈人都知道一个词儿，艰年。 艰年。 艰苦的年，哎，因为在那饥荒的年代，嘿，村啊村啊，乡啊乡啊，都是这样过来的。 嗯， 哎，所以和我有同龄的，甚至比我大的老哥哥老姐姐，他都挨过饿，或轻或重。 嗯 啊，所以那个年代得病什么病多呀？营养不良的病， 嗯， 不是缺这个就少那个，但是当时又不知道啊， 都吃不饱饭。 你比如说，嗯、我小时候爱偷吃啥呢？ 嗯， 那干坏事了啊，上那供销社拿那大鲜银栗子， 嗯， 多大？比你的大拇手指那指盖还大的大鲜银栗子，偷摸像吃糖似的，嘣扔嘴里去了，含着。 啊，吃盐？ 哎，它不咸。哎呦，那小的时候不知道缺啥，哎呦，一到那就吃，甚至家里呢大咸盐栗子也偷着吃， 嗯， 啊，到那个姑姑家也偷吃，这是我。再说我那三妹妹呢，你知道她吃啥吗？ 吃什么呀？ 哼，那泥土的墙抠一块就吃在嘴里，哎呀，那吃的嚼的才香呢。啊，我不知你家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，缺啥呀？哎呀，现在知道了，缺钙、缺铁、缺锌，啥都缺。 嗯 啊，所以得的病都是营养不良的病。 嗯， 哎，我小时候呢，嘿，那胸脯就高， 嗯， 有个词儿叫鸡胸， 这是 哎，就是营养不良 啊。 哎，你看，嗯，我那小学那都快毕业了，我记得你量一量身高吧，他妈玉米多一点儿，你这长啥呀？所以你吃吃不饱，穿穿不暖，你还能长高个子？ 嗯， 对不对呀？哎，所以说到这个，嗯，上学，放学后，啊，这些淘小子干啥呀？干啥？上山。 上山。 上山干啥？打猪草。 打猪草。 干啥呀？打猪草。嗯、当然是喂猪呗。 嗯。 哎，给那猪采菜，哎，然后大锅那么一煮，啊，再一怼。那就是猪食啊， 嗯， 家家都有猪，家家都有鸡，对不对？但是那时候也不知怎么的，猪就长不大呢。那猪100多斤也就卖了，啊，而且我记得有大标语嘛，支援国家建设嘛，哎，就卖，卖多少钱呢？哎呀，那生猪也就几毛钱，3-5毛钱一斤，那180斤的猪，那你就50-60块钱呗。 哎呦， 100多斤的猪， 现在来看太便宜了。 哎，但是这是一个家庭的重要的经济来源。 那在家里那就是宝贝呀。 那是的嘛，经济来源嘛。 嗯、 你看有的时候早晨啊，农村起得早啊，一般早晨5-6点钟，夏天哈，5-6点钟、 嗯、 收猪了收猪了，干啥？就是统一的猪，由一个人去放猪、 嗯、 哎，赶到山上，哎，猪在山上吃点草，吃点这个吃点那个， 嗯， 哎，还有放羊了收羊了放牛了，哎，都统一管理的。 哎呦，我现在觉得现在的猪真的是很幸福。 哎，哎，那时候哈、啊、还有一个特点， 嗯， 啊，也不知莫名其妙就来了一场瘟疫。 哎呦，那糟糕了。哎、 那鸡呀、啊、鸭呀、啊、鹅呀、啊、猪，哎，这猪你要得瘟上了，得这病了，这一家人就经济啊，经济 来源就没有了， 就断了。 嗯， 那怎么活呀？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比喻啊，我说那时候的人物都不如现在的动物。 嗯， 你看他现在小那小狗， 怎么养的？穿马甲吗？ 是。 穿鞋吧？ 嗯。 啊，是不是啊？ 是。 哎呀，所以呀，你看看，那时候我就有，哎呀，莫名其妙就有一些幻想啊。 嗯。 哎呀，你说这，哎呀，这苦日子过的，这辈子要是顿顿都能吃一顿饱饭。 嗯， 天天都有一顿是白米饭。 嗯， 你说这人来这一世上这一辈子，啊，这不就成神仙一样了吗？ 哎呦， 真的，哎，现在嘿呦，吃白米饭，白米饭都不爱吃喽， 嗯， 对不对？都吃洋餐了， 是， 都吃快餐了，都吃什么汉堡了？ 嗯， 哎呦，哎呀，汉堡呢？你吃上一顿饱饭，那都美出鼻涕泡。 嗯， 对不对？ 看生活在不同的年代， 嗯， 就梦想也都是不一样的。 哎，但是那个年代有一个特点，尽管生活艰辛，但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感情是非常的淳朴， 很真诚。 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 嗯， 对不对？哎，然后淳朴到什么程度呢？哎，你家有事，我伸把手。 嗯， 我家有事。哎，他伸把手， 互相帮衬着， 而且不用通知，说小曼我家有事帮我干点吧，不用。哎呀，听不听到村西头老李有事，你不去帮帮忙啊？ 大家就都去了。 哎，因为都相互帮衬，因为你帮我，我肯定记着；你帮我，我帮你，都相互的，就像还礼一样。哎，讲究一种那种感情，是不是？哎，情感。所以呢，哎，我昨天我记得我说我奶奶那个。事儿就是郎中给治病，也是伸手援助啊。 嗯， 你是病啊，尤其那么大年龄，然后病还挺重，给你还用点好药贵药， 对吧？ 五块三， 而且 拿不起，人还可以赊。 嗯， 而且还不是说左邻右舍，都是呢，哎，邻村的，那不认识，不认识人家也帮了，啊，而帮到最后呢，我这老奶奶。躲过一劫呀，有惊无险呢， 嗯。 当时我就知道，知道什么？不但我不说了吗？赚钱，那捡铁、捡粪是吧？捡蛋，赶紧把人钱还上， 嗯。 另外呢，那情啥时候能还上啊？啥时候能报答人家呀， 嗯？ 中国人最讲究是感恩呐，啊， 对， 对不对？中国人最懂得的是那吃水不忘什么？ 挖井人呢？ 尤其是救你。一命啊，给你治了病啊，你躲过一劫呀，你又该怎样去感恩戴德呢？ 嗯， 哎， 您那个时候想的更多是怎么来去回报人家， 嗯， 去感恩人家，是吗？ 对，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啊，会说我奶奶经常教育我们的一句话，我昨天都说了，老哥哥老姐姐记住了吗？没记住，我再重复一遍，啊，也就是好吃的自己先吃叫天坑， 嗯， 送别人先吃叫留名， 嗯， 啊，也就是说，人一辈子要说好话，做好事儿，好心惊动天和地， 嗯， 这回明白了吗？嗯，收音机前的老哥哥有很多您。是不是也做到了？我相信很多人都做到了，每天说好话做好事。那老百姓常说什么？好人一定 有好报。 你看看，所以打那以后，在我幼小的内心深处，我就一直坚定的一个理儿，什么理儿？多做好事，别做坏事啊！别人有难，一定去伸把手，帮一把。 您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呀。 哎，所以说我就没事上山没事上树啊，摘果子捡野蛋挖野菜，你看看，哎，你要有能力多挖点，然后自己少留点，然后给大家多分点，别一个人独享， 这是奶奶教您的，要学会分享。 没错呀，啊，你看说到分享， 嗯， 农村的水呀，啊，可没有自来水， 嗯， 对吧，那都是井水啊， 哦， 甚至呢，那要是担水去挑水，你得排着队， 嗯， 就是那好多家一口井啊，甚至一个生产队一口井啊， 嗯， 哪有啊？现在很多农村也有井， 所以用水很不方便， 没错啊。 那每天定时定点的饭后啊或者晨起啊都去挑水吗？ 嗯， 我家两口缸，那至少得十担八担的去挑。我是老大吗？你能让弟弟挑和妹妹挑吗？那是天天必干的活。 嗯， 嘿，而且定点的活啊，因为那时候的水得沉淀，一般是早上挑晚上用， 嗯， 晚上挑满早上用。 哦， 哎，要不你看他刷缸啊，刷大缸，哎，把那水淘干净，拿那大刷子啊，刷刷里外一刷，那我刷的可干净了。 嗯， 哎，因为那有水锈水垢， 哦， 哎，所以呢，挑满之后给自家挑满了，再去帮助那些弱势人家。我家前院有一个王爷爷王奶奶， 嗯， 他家是无保户家庭。 哦， 哎，几乎是被我给包了。 哦，他家没有子女。 没有子女，对，哦，无保家庭嘛，而且还帮完前院帮后院。 嗯， 哎，就是这样。 善良了。 其实不单我这样，很多和我那半大小子都差不多。 嗯， 哎，都相互的帮衬，伸把手帮一把，不但挑水呢，还挑粪呢。 嗯。 看，在农村我常说了，你存粪就是存钱呐。 嗯， 哎，然后家家那个都有院吗？院外都有一个粪坑。 嗯， 哎，你春天时候就把那粪坑就挖深了，又送到地里了嘛。 嗯， 哎，然后呢，哎，到夏天再到秋天就攒粪。 嗯， 哎，到冬天攒了一顿，春天用粪。 嗯， 哎，你看看，哎，所以挑粪挑粪，帮别人家挑，帮张老张家挑，挑来挑去，有的时候哎。你帮我挑，好了，那一担子你挑回去吧。 嗯， 还送你了，你看看。 您还不是因为挑粪捡担，然后帮奶奶把医药费的钱都给还上了吗？ 嗯，没错啊。 嗯， 钱是还上了。我刚才说了，这情啊，可不容易 还。您还一直记在心里呢。 哎呦，不能忘。 嗯， 不可以忘，啊。假如说人家说你没有钱，像现在是没钱不治病， 嗯， 那这奶奶的病，这病情向哪儿发展，谁知道呢？ 嗯， 人得知道回忆这些事儿啊。 所以您现在一直都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。 哎，是的，所以当时，啊，我给这个邻居家呀、叔叔们、姑姑们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？ 乐于助人。 哎，而且勤快。 嗯。 啊，所以。就形成了这样，啊，爱帮助人的习惯。 嗯， 哎，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、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。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，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 说到习惯，我后来呀，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？剪头发习惯了。 剪头发？ 您 是给谁剪头发呀？ 我不是剪铁、剪粪又剪蛋吗？ 嗯， 存了几块钱儿，啊，买了一把推子。老人家都能听懂吧？那过去哪有什么理发店儿？ 嗯， 过去你那个剪头，有的专业剪头的啊，哎，挑个担子。 嗯， 为什么说叫剃头挑子一头热呢？ 嗯， 你看这词儿，啊，是因为一头是炉子， 啊， 哎，烧水的；另一头呢，哎，是啊，脸盆和架子。 嗯， 哎，然后一边挑着一边喊呐，换头了。换头了，这不叫剃头， 哦， 哎，叫换头。 换头， 哎， 那是不是在您那个年代，要是换个头都是特别的， 嗯， 不容易，很难呢，啊？ 确实，因为那就给你剪头收费的，他也不是天天来， 嗯， 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来一次，所以过去剪头是一大难题。 嗯， 所以 我就有这么个想法，攒了几块钱就买了一把推子，有事没事给小伙伴们捡，给弟弟妹们捡，最后呢还给爸爸妈妈也会捡。哎，你看我家啊有个特点，别人家像农民嘛，中午都眯一会儿，因为早晨起得早嘛，都三四点钟就下地了，然后中午十一点半就回来了。哎，一般的呢把中午呢太阳光躲过去，下午再下地，那中午就要休息啊。哎，我家中午热闹，哎呀，这前院后院的这二大姨三大叔都来了，干啥？ 找您换头来了， 找我剪头发。 嗯， 哎，所以我家特别热闹，我学会了剪头的手艺，给人剪一个呢乐呵呵，剪一个乐呵呵。哎呦，我不但我乐呵呵，我那老奶奶那开心的。哎呀，我这大孙子厉害了，长本事了。 那您给人剪头发也会挣了不少钱吧？ 哟呵，分文不取， 免费给人家剪呐。 你看看，要不怎么说帮助人是一种乐趣呢？ 哎呦， 啊， 您真是太善良了。 哎呀， 哎，李老师，那你有没有数过您一天给别人得剪多少个呀？ 哟，那没计算过，那几乎是啊，哎呀，这么形容吧，七天。我得剪六天， 哎呦， 啊，那一听说的老李家那老大会剪头了，那只要熟悉的都来了嘛，你谁来你不给剪呢？ 是， 对不对？就好比什么，现在很多人抽烟发烟，那坐着十个人，你九个人都发了，你差一人吗？哎，有的人就这么干，哎，他看不上那人，他就不递，哎，他不发， 但是 我做不到，哎，你能拉一圈不拉一人嘛？所以该剪的一个不拉，但是呢，我想问大家，那推子是什么做的？ 推子我还真不知道。 哎，你肯定不知道，这个我理解你啊。铁做的。 铁做的。 哎，像前面像剪子一样。哎，大拇指那拿一把，然后食指捏一块，然后就咯噔，咯噔，咯噔。哎，一边这嘎噔一边往前推，一边往前推，哎。 哎呦，那您这天天这么推也很累呀。 哎呦，累倒不累，但是我那拇指和食指之间，哎呀，经常磨出大水泡。 哎呦， 那是常事儿啊，尤其一开始那推子拿的不灵活的时候，拿的很死嘛，是吧？然后就推，因为数量在那，一口气推十几个头。你想一想，大水泡。大水泡疼不疼啊？ 当然疼了。 有多疼啊？ 什么也干不了，什么也拿不了了。 哎、专心的疼、 对 吧？哎，但是我怎么弄的？只要它鼓起来，我就让它瘪下去。啊，拿起来，啊，我妈妈那鞋底那锥子，上去就给它挑开，把水挤出来，接着剃。 哎呀， 因为那个大泡，你要不挤出来，它越磨越大。越磨越大之后呢，你干不了活，你剪不了头啊。 想想就疼啊。 哎呦喂，你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它真疼啊。哎，所以放出去继续剪。 哎呦，那您真是给乡里乡亲的这些家人邻居们都干了很多的好事。 哎， 所以大家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您？ 你看，从最开始的会剪，到后来练一练剪的还不错，哎，技术越来越高。所以找你剪头的人一定不会越来越少，反而会越来越多，而且是越来越满意，然后就随口就夸上你几句，嘿，这老李家四眼不得了了，这孩子勤快聪明，能干点大事，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 哎呦， 你知我当时怎么想的？ 怎么想？ 嘿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油然而生。你记住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那句话，授人玫瑰， 手有余香， 舒服啊。你看你人不大，能给大人干事儿了，还解决剃头的大难题了，他能不乐呵吗？那他一乐呵，我奶奶就乐呵，我奶一乐呵，好，就夸大孙子。哎呀，这美的， 您心里就更美滋滋的。 我跟你说，那剃完头了，说饭桌在那儿呢，我不饿，都去吃饭了，我不饿。怎么了？美饱了，哎，这一高兴就不饿了，你记住啊，哎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？ 不过我觉得，乡亲们很有眼光，当时就看出您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 哎呀，你要说大出息，真是，虽然我讲了那么多的苦，那么多的难，哎呀，我后来 啊，研究中黄药钻那才是难上加难的。 嗯， 哎，这是后话。后来还有一件事，哎呦，让这乡村呐、哎呀，这些个了伙伴们呐、还是长辈们，对我又一次的刮目相看。 哟，您又做什么好事啦？ 哎，有一年村里啊，连续几个月，下三月啊，滴雨不下呀。 哟。 土地都裂了，那禾苗呢？ 嗯，也都 死了。你现在你夏天一个月不下雨，你看看。 嗯。 老百姓谁个哪个老百姓啊？农民兄弟怎么活呀？ 是。 所以很多乡亲们为了取水，爬山越岭到十几里以外的地方，排着长龙去挑水。 哎呦。 啊，现在也有这样的啊地方。 嗯， 是不是啊？虽然很少了，哎，有一次我上山去采猪食去了，啊，就是打猪草嘛。 嗯， 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这有一块草地咋这么绿呢？而且这地方这草长得咋这么多呢？咋这么茂盛呢？我就用那个手就扒拉扒拉啊，动一动，哎，这草底下怎么湿乎乎的呢？哎，我这一琢磨，这底下会不会有水源呢？ 嗯， 回过头来，我这采猪食我也不采了，我一溜小跑跑过来找我那小伙伴们，我说帮我个忙， 嗯， 干啥？拿着铁锨、二尺子、羊叉，咱们该挖的挖，该刨的刨，把这个地方给它刨个坑出来，我就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挖出水来。 那这底下到底有没有水呀？ 哎，大家就一股心的一股劲儿的往出挖呀，就是挖出一米多深。滴水未见， 原来没有水呀、 小伙伴们就泄了气了，你这是不是乱说，这哪有水，这土就是湿乎、我说哎呀，你们再往那土里面细细的看一下啊，这旁边这草怎么水汪汪呢，土也是黏糊糊呢，我说你们再支持我一下啊，咱们再加把油，要不就这不就白干了吗？ 嗯， 我说咱们再加把油，再继续挖。我说这里边一定有水。 嗯， 啊，我这人就这个特点啊，啊，我认可的事情 不放弃， 做到底。 嗯， 啊，我说大家就朝着越湿的地方，就朝这个地方挖。 嗯， 啊，继续挖。哎，这小伙伴们真的挺给力，因为这都是感情换回来的。 嗯， 啊，又是剪头的，又是送粪的，又是挑水的，哎，结果，一加油一努力，又挖了一米多深，这个时候就将近三米深，两米多深了，啊，果不其然，哎，就看见那土里滋滋往出冒小水晶儿。 哎呦， 嘿，哎呀，大家一看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我说怎么样，是不是有水呀、啊？大家说好像有，我说继续挖，又挖了半米深，哎，这个水溜就大了，就上来了。 还好您当时没放弃呀、啊！ 哎呦， 老师，我发现您真是有主见、有毅力。 你看， 您这又为乡里乡亲的、为大家伙做了一件大好事。 先别说大好事，这一些小伙伴们一下高兴的，哎呦，这二尺也扔了，羊叉也撇了，该摔的也摔了，一下子肩抱肩的，哎，挎着胳膊跳起来了，唱起来了。 能不高兴吗？ 哎呀，这一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呢，啊，真的是啊，值得回味。 嗯， 啊，所以说呢，通过这个水这个事儿，让很多人敬佩。 嗯， 哎，这老李这四眼儿人不大， 真是不简单呐。 嘿，真的挺有能力的。 嗯， 啊，但是呢，下面我说这个事儿。啊，你看很多事儿，我做事儿都被人理解，但是下面这个事儿，有的人就不理解了。 哦，您还做了什么让人不理解的事、 哎呀，说起这个事儿啊，我到现在也不后悔。 嗯， 为什么？啊，我那村里啊有一个傻子。 哦， 傻小子。这傻小子什么特点呢？哎呀， 傻乎乎的。 哎，东街窜西街走呗、哎，你见到谁他都笑呵呵呗、对不对啊，你现在也一样啊，那个智障的，你看他叫谁都是笑眯眯，是不是、啊、哎， 但是这种小傻子你知道吗，总有一些个捣蛋调皮的小孩子去捉弄他， 嗯， 啊，对吧，那农村你看没什么玩的，有些小孩就玩这小傻子，哎，扔点小砖块，扔点小石头，哎，说他脏兮兮，哎，就逗他玩嘛， 嗯， 哎，当取乐一样，啊，可是这个小傻子呢，被捉弄急了的时候，就会发出啊一种吼叫声。你看我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啊，都大喊大叫。 哎呦， 那小傻子一大喊大叫，他和正常人的声音不一样。啊，有点怪里怪气的， 嗯， 所以这一吼一叫， 小朋友都害怕了吧？ 哎呦，那瞬间就跑没影了。嗯，我跟这小傻子呢多次接触呢，嗯，被爸爸妈妈知道了， 嗯， 然后呢，尤其我那妈妈，哎呀，你不要接近他，你接近他干什么？他不正常人，万一他犯病了，用石头砸你或者用刀怎么办呢？ 嗯，说的也没错呀。 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回绝妈妈他们的建议啊， 嗯， 但是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当时我的心态就是他也不打人呢， 嗯， 他从来没见过他打过人呢，更不可能拿起个砖头去打人的脑袋呀， 都是别人欺负他。 虽然大人说的话我相信，但是呢我也有不相信的一面， 嗯， 就是我这人是有个性的，有个人观点的， 嗯， 啊，所以说我说倒是一些，我常和我母亲说，我说那些小孩子总是没事逗他玩， 嗯， 哎，拿石头去打他，哎，再一个，这小傻子没人知道他是谁，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无所事事的，傻乎乎的， 嗯， 啊。另外，这个小傻什么特点？天天光着脚，一身烂衣服，啊，浑身臭烘烘、脏兮兮。但是这个傻子还有一个习惯， 还有什么习惯呀？ 爱捡烟头。人抽过的烟头冒烟的啊，他懂，他冒烟就捡过来，捡过来干啥？大口地抽上几口。 啊， 哦，哎， 还会抽烟呢。 没错，你这几个习惯啊， 嗯， 嗯，因为我呢已经练成了一把手艺， 嗯， 剪发，所以我看那小傻那头发呀，哎呦，又臭又味儿，哎呀，哎，剪头都不好剪， 嗯， 啊，所以呢，哎，我就把它。嗯，拉到了我家的门口，端了一盆水，先给他洗一洗，哎，洗干干净净了。你看他很听我话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他也不对您吼。 然后我就蹲在那个墙角给他洗，为啥呀？ 怕被别人看见。 怕家人，我尤其我那老娘看见他不让啊。 哎， 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嘎噔嘎噔嘎噔， 嗯， 就给他头发给剃了。哎，你说这也怪哈，你说他傻， 嗯， 我怎么感觉他不傻呢？他用一种眼神来回答我，哎，嘻嘻，哎，笑眯眯， 嗯， 哎，然后乐呵呵，然后两个手还在那像小狗那尾巴似的，还在动一动，摇一摇。 其实他知道您对他好。 哎，我讲完之后了，嗯，嘿嘿，跑了。 哎呦， 你看看， 哎呦， 他就觉得好玩一样。 嗯，不过李老师当时，嗯。他毕竟他是个傻子，您就没害怕吗？ 你看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就没有害怕的一点点的感觉呢。 嗯， 因为当时我也不大呀。 对呀， 你看要不说， 嗯， 这个事儿啊都说不明白。 嗯 啊，嗯，当时有些人确实啊啊和你的想法一样啊， 嗯， 你为什么不怕呢？ 对，因为 都不太理解， 遇见一个这样的人大家肯定都会躲得远远的， 嗯，是啊， 嗯， 说万一他犯病 就麻烦了呗， 不有个万一吗？ 嗯， 但是呢，嗯，我想不到那万一。 当时您没想那么多。 但是有的邻居家看见我跟他接触多了， 嗯， 告状啊。尤其告诉我妈妈，我不怕， 嗯， 知道吗？尤其告诉我老爸，我害怕呀， 嗯。 我老爸那眼睛一横一瞪， 嗯 嗯，完了。对，我爸爸不打人，但是那眼神会骂人。 嗯， 会打人，一瞅你啊，哎呦，我直哆嗦， 嗯。 我家的这个家规可是很严肃的， 嗯， 哎，所以呢，哎，我奶奶对我和这傻子的事儿非常的支持。 哎呦， 哎，我奶，当我爸爸要训我的时候，我奶奶干啥？ 嗯， 就给我老爸拦截了。 奶奶护着。 哎，奶奶护着，说四眼啊，你给他剪头发的时候千万注意啊。 嗯。 哎，我爸爸一听，他奶奶支持我，哎，然后我就冲奶奶点点头，你看看，这心灵沟通了。然后我老爸也就不吱声了，你看看，所以我在我家里，要不怎么说古话说得好呢？老儿子、大孙子、老太太命根子， 哎呦， 命根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和这傻子相处的那非常融洽， 嗯， 甚至呢，我俩走近了不到一米远的时候，他就跟我微微一笑。 嗯，他应该把您当做朋友了。 没错啊，相处的非常非常好，相安无事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、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，家里穷。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，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好，咱们继续啊。大约过了半年多吧，天气凉了，嗯，我爸爸分了一双新鞋。 哟， 嗯，就秋天刚要过嘛，还没过，天气刚刚转凉，分了一双新鞋。 嗯， 那鞋什么鞋呀？不知小曼听过没有？叫大头鞋。 大头鞋， 也叫翻毛鞋。 翻毛鞋。 哎呦，前边硬，后边硬啊，特别硬，特别个金穿。 嗯， 哎，扛造扛踢呀、啊！ 哎呦，在那个时候有一双新鞋， 嗯， 那太珍惜、太宝贝了。 没错啊， 嗯。 然后呢，我奶奶说，你爸分的这双鞋给你吧。 哎呦， 然后你爸爸都没舍得穿，你看看， 高兴坏了吧？ 嗯，当时我心里想什么呢？ 嗯， 哎呀，我先穿就先穿吧。 嗯， 我穿几天给我那弟弟穿， 嗯 啊，二弟弟、三弟弟穿。这不老就老大，那新老大就老二嘛， 嗯、 是不是？封五不给老三嘛？哎，这就穿上了，啊，这个鞋呀、啊，很多人他都有印象，尤其收音机那老哥哥老姐姐，那翻毛鞋扛穿扛造啊，有的时候你就踢石头没事儿， 嗯， 而且你就用力踢，脚不疼， 哟， 嘿呦，那是当当硬啊啊、 嗯！ 而且这个鞋一般都是穿大一号的， 嗯， 它硬啊，大一号。垫垫啊，垫什么垫？ 鞋垫呗。 乌拉草。 乌拉草。 哎， 把草垫在鞋里啊。 哎呦，这个草，我跟你说，那箱里边有卖的。 嗯。 哎，因为那个垫子上啊，草垫子上很多，长得有很多这样的草，细细的叶子，哎，晒干之后用那木棒槌咚咚咚把它敲碎了，敲成绒状。 嗯。 哎，敲成絮状，然后垫在那个大头鞋里边，哎呦， 舒服吗？ 那是真舒服，不但舒服，很暖和。 嗯， 那寒冬腊月，你去上那个山上啊，你还是上那个冰上啊， 嗯， 丝毫没有冻脚的感觉。 哎呦，这鞋太好了。 哎，而且我不是有卖的吗？软软的，有那勤快人上山上采回来，然后给它制成这软软的，哎，这个乌拉草， 嗯， 五分钱一捆， 嗯， 哎，买的人还很多。你看看，可是啊，这新鞋我是乌拉草是垫上了、 嗯， 暖和了也暖和了，没暖和几天。 这怎么了？ 有一天我就想起，哎，这傻子怎么好几天没见着了呢？ 嗯， 哎，他整天光着脚啊，这天气也凉了，我得去找找他。 您心里 还想着他呢。 正想去找他的时候，那。一天早晨的村西头围了很多很多人，哎，然后我就跑上去一看，怎么了？这是这么多人在这叽叽嚷嚷的，这议论纷纷的。 嗯， 结果我啊，巴拉巴拉进了人群里之后，我就发现了，哎呦，地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。 啊！ 顺着头我就往下看，一看还光着脚，身上还盖着东西，这谁呢？ 不会是那个傻子吧？ 哎呦，正好旁边议论说，这小傻子怎么死的呀？哎呦喂，哎呀，有的人说病死了，有的人说饿死了，哎呦，然后我就蹲下去，你说我要不说我那时候胆多大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周起来的盖的东西一看，果然是小傻子，哎呦我那个心的难受的，这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就怎么了呢？这是 对呀，你们两个其实也相处了有一段时间，他在您心里也算是一个朋友，我想您当时心里一定特别难过吧？ 不是个滋味，尤其我看到他那两只脚丫子，还在那里光着呢，而且伸手一摸，那都凉透了， 哎， 就听大人们说，哎呀，这人死了咋办呢？哎。咋办，埋了呗，也有人的说那怎么也得给他收拾收拾啊，毕竟也是个人呢，毕竟来这世上走一回呀，哎，就听大人在那议论嘛，所以呀，当时我的脑子在想什么呢，就是想起了我奶奶的一句话。 奶奶说什么？ 说人死了不能光着脚走。 哦， 我当时也不知道奶奶这句话是啥意思啊，不能光着脚走。但是我琢磨琢磨呢，我直接就把鞋脱下来给这傻子穿上了。 就是父亲分的新鞋。 大头鞋。哎， 这么好的鞋你给他穿上了。 哎，什么也没想。所以我这一举动呢，哎，被这个叔叔们呐，哎，大人们就看到了，都很惊讶。哎，说这小伙谁家的。哎，真挺舍得的哈。哎呀，真挺懂事儿哈。我也没言语，我低着头，光着脚，回家了。 哎呦，那关键回家怎么交代呀？ 说的就是啊，你光着脚，家里人看不见吗？尤其就怕我那老娘看见了。这回到家真的就让老妈妈看见了，说你这鞋哪儿去了？怎么光脚回来的？非常严肃。我说妈，我把鞋丢了。 哦，您还说了个谎。 我妈听我这么一说，开口大骂：你这老大爷，你没长心吧？都说你挺懂事的，你懂什么事了？刚刚你爸分了一双鞋，都没舍得穿，让你穿，你穿几天新鲜呢？你把给丢了。你妹妹弟弟还没穿着呢。 是啊， 你怎么当老大的呀？随手就抄起了那鸡毛掸子。现在你家有没有啊？那鸡毛掸子，鸡毛掸子他啊，把那头调转过来，手抓着那鸡毛掸子的头，把那棍儿就打向了我的屁股。 疼啊！ 哎呦喂，那鸡毛那是竹子杆做的，对吧？哎，打了几下，当时啊也没感觉怎么疼，但是呢，老娘真的生气了， 那您也没把实情说出来吗？ 哎呀，没敢告诉母亲，但后来晚上爸爸回来的时候呢，爸爸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实情。把事情告诉了老娘，然后老娘就过来就抱着我的头，说：“老大，屁股还疼吗？”傻小子，做了事儿咋不直接说呢？我就是，那头啊就躺在妈妈的怀里，也就没说什么。后来呢，乡里乡亲的都知道我这行动了，我这行为了，结果大家都开始行动了，都纷纷回到自己家，给拿点这个衣物啊，什么行头啊，能够给埋葬的一些个物件啊。尤其呢，我那邻居，我记着，我那个张叔叔，还拿了很多那个玉米杆儿，然后呢，给他制成一些帘子，然后还弄了一些纸钱，然后还一边走，在那一边扫，说希望他去个好地方。你看看，希望他快乐。 李老师，是因为您的这些举动感动了大家，也感染了大家去做这些行为，也帮助别人。 没错。 嗯。 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当时给我的感触那是相当深刻的。 嗯。 啊，为啥呢？因为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呀，穷困潦倒的年代，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，得的病都是怪病。 是。 这小傻子呢，嗯，究竟什么病，现在也无所考究了。 嗯。 啊，更别说是缺医少药的年代呀。 嗯。 但是我就琢磨，你说，啊，我长大以后，成年以后，能不能让这样的事情，嗯，少发生或者不发生呢？但当时也想不明白。 嗯， 我说能不能通过这白衣天使啊？当时就那么想的，能不能让这小傻子啊，别一个接一个的这样说没就没呢？ 嗯、 说走就走呢？嗯、啊，或者是说像我奶奶那个年龄段的人、那个病，能不能说哎，药到病除呢？ 嗯， 让他们少遭罪呢？少被病痛的折磨呢？ 那个时候 他就有这样想法， 发生的一件一件事儿就给您启发了、 对，因为有诸多个得病的例子、就感觉到那个年代啊，缺医少药，就生命极为脆弱， 人好像说没就没了。 对，而且呢、很多医生对那些病呢也束手无策， 就搞不明白， 也没什么好办法、所以我那脑子里就一股脑地想到一些医疗医术的事儿。 嗯， 当时没有说啊能不能学医呢、能不能搞药呢，能不能成为中医专家，没那想法、但是油然而生的是能不能，可能不可能减少啊病痛患者的那种痛苦。 其实您、内心还是说想帮助大家的这种想法、 对，尤其在得病这方面， 嗯， 又深刻在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印象， 嗯， 因为你像，你剪头发不是治病啊，确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呀， 对， 对不对？你挑水挑粪也是帮助好朋友啊、邻居啊、叔叔二大爷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旦有病呢， 你想帮也没有办法去帮他们。 哎，是的，凡是还是我奶奶那一句话一直推动着我。而且呢一直到今天呢、我想说什么，一定要做好心人。原话怎么说，老哥哥老姐姐还记着吗？人要有个好心眼儿。哎，有好心眼儿你就能什么惊天动地。哎，就叫存好心， 做 好事儿，说好话，为好人。老百姓怎么说，哎，好人一定有好报，你看看、大家回想回想是不是这样呢、 是。 但反之呢，总有些人，尤其呢我们是讲医疗的，你看现在很多医者医生张口就说什么闭口就说什么，起码让很多患者是听不明白的。所以有个词儿叫医闹吧。那存好心，那心都哪儿去了呢？做好事，好事又做哪儿去了呢？对不对？或者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居家过日子，你多说好话，那老夫老妻的那种感情怎么能不好呢？所以在生活方方面面你要做到存好心为好事，你方方面面都受益。为什么好心惊动天和地，这话什么内涵呢？就是你生活这个圈子吃喝拉撒都能被你的好心所惊动。 您看那个时候奶奶她也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，但是奶奶教育您的这些道理，真的给您很深的影响。 哎呦，一直影响到今天，不敢违背，是我前进的方向啊，啊，也是一把金钥匙啊，啊，每天每时每刻啊，你的所说所做甚至所想都要围着这个好心眼儿为核心。我认为你要做到了，你不会偏离这个啊生命健康的轨道。啊，我一直是这样做的，因为我已经受益了。啊，